九八八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。你好，我们是飞儿乐团。 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整个农历七月你都会看到周围有歌台表演着不同的节目，有劲歌热舞的，也都有传统大戏的，大家都很开心地观赏。你以为是做给人看的？其实这些歌台表演是做给农历七月出你游荡的鬼魂看的。七月十四的歌台，志文的爷爷住在乡下，交通不是那方便，同埋好少铺头，所以有时候是需要行路过隔离村买物品的。爷爷后生的时候是耕田的，因为好穷，冇咩机会出去娱乐下，唯一可以嘅就系睇下人哋唱戏。农历七月，每条村都有歌台戏班表演，爷爷都会每晚行去唔同嘅村睇戏。虽然好多人都叫爷爷唔好去睇，但系因为太中意大戏，所以爷爷都唔会理屋企人嘅反对。一到农历七月，就会四周围去睇戏。就算已经八十几岁，依然坚持一到农历七月就行去其他村睇人唱戏。志文大咗搬咗出去城市住之后，曾经买过电视翻去俾爸爸妈妈同爷爷睇，但系因为乡下冇网络，加上处于山区，信号好差，就算有部电视机都睇唔到咩电视节目。转眼又到农历七月，爷爷住嘅乡下附近大大细细六七条村都开始搭歌台，爷爷兴奋到就算左脚行动已经唔系太方便，都要睇匀晒所有歌台戏。志文嘅爸爸妈妈亦都习以为常，由得爷爷一个人独自去到唔同嘅村，深夜磨黑翻屋企。就在农历七月十四个一晚，爷爷就去到离自己屋企最远的上围村睇歌台戏，仲越睇越兴奋，坐咗喺台前嘅座位。歌台负责人见到就即刻上前想拉走爷爷，点知爷爷好嬲咁推开负责人，仲一直大声指责负责人欺负老人家。负责人无可奈何之下，唯有继续俾爷爷坐喺不是被人坐的位置上面继续看戏。负责人不停上香祈求宽恕爷爷，但是似乎无效。乡下的歌台戏通常都会唱到凌晨一两点的，爷爷看完戏开心走回家，因为距离有点远，爷爷为了贪方便，就打算走捷径，穿过树林，缩短路程。当爷爷在树林行出来的时候，听到远处有歌台戏表演声，心想：哦，哪条村还没唱完歌台戏啊？就顺着声音行去。行了一段路，见到有个歌台做紧大戏，台下坐满晒人。爷爷见到，好开心咁行入去睇戏。当爷爷行到入去，发现所有嘅观众个个都面青口唇白，目无表情。喺灯光照射之下，台上嘅表演者全部都冇眼耳口鼻，旁边嘅乐器竟然系喺无人弹奏之下自己发出声音。当爷爷走入观众席的时候，所有观众转身望住爷爷。爷爷知道自己撞鬼，就快快转身想走。 这个时候有个花旦在舞台跳了下来，大声喝住爷爷，就是你头先阻住他们看戏，搞到我们现在要再演多次给他们看。跟住就拉住爷爷的手，爷爷好惊，好大力地想拍走花旦的手，点知太过大力将花旦的手拍断了落地下，只见只手迅速地爬到花旦脚下，花旦用另一只手攞翻上嚟。爷爷睇到呢个情况，已经吓到脚软，所有观众同演员全部围住爷爷，吓到爷爷不停咁同佢哋道歉。花旦唔肯罢休，你咁唔中意坐喺我哋嘅位，我就将你嘅头掹落嚟俾我哋轮流坐。讲完就用力捉实爷爷嘅头，吓到爷爷不停反抗。不知过了几耐，突然有道光照住爷爷，爷爷微微打开眼，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行近，是志文的爸爸。因为太爷没见到爷爷回家，担心爷爷有事，志文爸爸就同几个后生的村民周围去找爷爷。爷爷见到自己的仔，当场大声喊出来，说自己被鬼包围。志文爸爸问爷爷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爷爷就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志文爸爸知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？就算在树林都不会走到你这里的。爷爷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身处在山区的一个坟场。爷爷吓到行不动，志文爸爸背起爷爷，一班人对着坟场四周围膜拜道歉之后，就快快离开。过了两日，爷爷心情平复啲，志文亦都带咗医生到乡下帮爷爷做检查。爷爷除了手脚擦伤，颈部都有被碾过的指痕，好在冇咩事，大家才放心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爷爷就问志文爸爸点会找到他。志文爸爸就说他们找了好耐都找不到，当他们去到上围村找村长的时候，有个自称是上围村歌台的负责人说见到有个老人家独自走了去坟场，他们就即刻过去。听完爷爷就说要去答谢负责人，当大家去到上围村的歌台表明说要多谢负责人的时候，有个男班主走过来说未见过他们，还说今年上围村迟了搭歌台，今朝才搭好，刚刚才开戏。爷爷和志文爸爸都说自己见到的负责人是个女人来的，但男班主说这里没有女负责人，所有歌台的事都是由他说事。那两日前爷爷看的是谁个做的歌台戏啊？ 大家好，我是俊丽李信妮，在我的家乡青山听988，只要你有开 FM99.9 就是啦。